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正值花季的女孩，本应该在学校里认真读书的她，却因为种种原因开启了她所谓的公仔人生。到底什么是公仔人生呢？ 不好意思，不小心碰了一下，是铃铛。 啊，没事，这铃铛还是前一阵子过节的时候为了装饰挂上的，一直没摘，没碰到你头就好。 我头没事儿，挂着挺好看的。说起来我跟这铃铛还挺有缘的。 和铃铛有缘？难不成你老撞着铃铛？ 这倒不是，我做过一阵子的大型公仔。 做过公仔？ 哎呀，你肯定见过的，就是商场一搞促销活动就有的那种由人扮演的人偶。 哦， 我当时穿的是哆啦 A 梦，特别招小孩喜欢，所以老是被拽着玩。哆啦 A 梦的脖子上不是也有一个铃铛吗？所以那一天天的，我这铃铛声就没停过。 啊，哎，我一直觉得干这种工作的大部分都是男生的，你一个小姑娘扮演公仔，不轻省啊？ 何止是不轻省啊，这工作简直可以用心酸来形容了。哎呀，其实做公仔也是吃青春饭的，大多数公仔里面都是年轻人。你想，大夏天的穿着一身厚厚的衣服在外面走，很容易虚脱晕倒的。 对啊，他们不会也让你在大夏天在外面站着吧？ 不在外面站着还能天天在空调里待着呀。而且我做兼职的时候正好是暑假，那段时间广州的平均气温就没低过35度。 你还是在广州做的这份兼职啊？ 是啊，我过去一直都是在广州生活的。 那也太受罪了吧。 哼，可不，有时候一天下来一口水都喝不上，脱下来的衣服能拧出一桶水，但我还是一直坚持着做完了一个假期。 整整干了一个假期啊，干嘛要这么拼呢？ 其实我就是帮爸妈分担点压力，做公仔虽然辛苦，但是一个假期下来挣的钱足够我交一个学期的学费和住宿费了，还能多点钱出来把医保交了。 你们家经济很困难？ 是啊，我老家其实是在湖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因为穷，所以我出生没多久我爸妈就出去打工了。我爸主要是做装修的，偶尔没活的时候也会开着他的电动车上街，送餐搭客两不误。我妈呢是给一个小区做保洁的，闲了的时候还会给小区里的住户做钟点工。也就是我4-5岁的时候吧，我外公外婆带着我来广州找我爸妈，然后我就一直跟着我爸妈一起生活。除了春节的时候回老家看看长辈，其他时候我就没怎么离开过广州。所以在广州这10几年里，我都快忘了家乡话怎么说了。 过年回家的时候，老人说的方言我也只能听个大概齐。虽然家乡话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我的广东话说的还不错哦，跟广州本地人说的没什么两样，比我爸妈强多了。我爸妈在广州打工这么多年，广东话也只会听不会说呢。 哟，广东话说这么好，回头你也教我两句吧，遇到广东香港那边的客人，兴许我还能转上两句呢。 好啊，不过我可是要收学费的哟。 没问题，你开价吧。 嗯，那就一袋旺旺雪饼，一瓶库尔橙汁吧。 就这些啊？学费这么便宜啊？ 哎，你可别小瞧了这些，我小时候可把他们都当宝贝呢，吃上一次恨不得高兴好几天。其实我从小到大算是幸福的了，可以跟着爸妈一起生活，还能偶尔吃一次这些好吃的。我爸妈好多工友的孩子就没我这么好运了，他们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回老家让家里的老人带，成了留守儿童。有的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送回老家，但是爸妈也没时间管他们，所以经常能看见家里的大孩子旁边跟着好几个小孩子，一个个脸上脏脏的红红的，衣服也是脏兮兮的。遇上计生部门查得松的时候，他们能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几年学，这要是运气不好遇到整改，父母就会直接把他们送回老家，变成返乡儿童。其实我本来也应该是像他们一样念几年学就回老家学个手艺找个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帮家里减轻负担，可我爸妈并没有这样做。他们虽然没读多少书，但是他们知道孩子生多了不是好事儿，到头来就是爹妈和孩子一起受罪，所以他们就专心地养我一个，盼着我有一天能有出息。 哎呀，你父母能这么想真是太难得了，怪不得你这么懂事，他们一定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你身上了吧。 是啊，我爸妈真的特别疼我，他们生完我以后就马上办了独生子女证，对我上学的事儿也特别上心。为了让我能跟城里的孩子一样读上公办小学，我爸妈是天天往各种局里跑，一趟趟的把证件证明都办齐全。记得我爸给我办好所有手续的那天，他一路小跑的回家，一进家门就把我抱在怀里，一边亲我一边跟我说我能留在广州读书啦，还说他对得起我了。我爸看起来比我还开心，晚上吃饭的时候多喝了好几杯酒，还哼了好几天的小曲呢。 你真是有对好父母啊。 嗯，所以我总说我自己特别幸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公办学校上的，我爸妈希望我和当地的小孩一起接受最好的教育。每次我过年回家，看见小时候一起玩的朋友早就在工厂里混成了老油条，我就觉得自己遇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爸妈。这不，去年我回老家的时候，隔壁家的小翠都已经当妈了。我那些朋友的爸妈养孩子的观念真挺落后的，他们的标准就是孩子能活着就行，等着孩子长到15、16岁能做工赚钱了，爹妈也就享福了。可他们却不知道，只有让孩子读书有文化，以后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才能真正享福。 这些都是你父母告诉你的吧？ 对，从小他们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好好读书，并且还会告诉我为什么要读书。所以有时候我也特别心疼我爸妈，因为从我上小学一年级起，他们就开始省吃俭用的给我准备上大学的钱。他们还说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他们还想让我读博士呢。 他们应该也是吃了没文化的苦，才会这么拼命的想供你读大学吧。 哎，是啊，可他们也太委屈自己了。我爸原来特喜欢抽烟袋，他的烟袋上总拴着一个小铃铛，所以我在老家住的那几年也特别喜欢听铃铛声，因为一听到铃铛声就知道我爸回来了。后来我到了广州跟爸妈一起住，还经常玩我爸烟袋上的铃铛呢。 难怪你说你和铃铛有缘，原来是这样啊。 嗯，可是自从我上了小学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我爸的烟袋，为了我他把十几年的烟瘾都给戒了，之前爱喝的酒也不喝了。我妈为了我更是省吃俭用，平时都不舍得买新衣服穿，只穿工作服， 过年回家的时候才会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一件最便宜的。都说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看着他们这样我真的很心疼。好几次我都和他们说我不喝牛奶了，也不想上辅导班了，可每次都被他们训一顿。中考之前的时候，我爸因为淋雨得了重感冒，他平时可是几乎不怎么生病的，那次硬是拖了好几天都没好，后来还转成了肺炎，前前后后的折腾了3个月。像我们家这样的家庭，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病倒了，别说医药费的花销了，少一个人挣钱，家里就已经塌了一半。可就算是这样，我爸妈还是想着我。我爸的工友来看他的时候，给他买了一箱牛奶，我爸第一反应就是让我妈拿回家给我做早餐奶。可他们对我越好，我心里就越内疚。 所以你才想去打工？ 我本来想的是直接找点工作就算了，读个中专也就足够了，这样还能给爸妈减轻点负担。但是我爸知道了以后狠狠地骂了我一通，还说我要是再这么想就打断我的腿。我妈也劝我说女孩子家更应该读书，她说想要混社会以后有几十年好混，而读书却只能读着十几年。所以最后没办法，我只能拼命地学习来报答他们。其实我爸妈这么努力，我本来是不用扮演公仔赚钱的，但是我爸妈想给我的太多了。他们除了给我准备大学学费，竟然还想给我攒下一份拿得出手的嫁妆。 他们想的也太远了吧。 哎，你不知道，在广东这边嫁女儿有个风俗，女儿嫁人的当天得给她挂上金珠，戴上龙凤镯等等的各种金首饰，这样才算是体面，要么亲戚朋友间会说闲话的。我爸妈想着以后我会在广东发展，说不定会找一个广东女婿，所以为了不让我显得太寒酸，他们早早的就盘算起这事儿来了。每次路过金店的时候，他们都会进去看看当天的金价，商量着什么时候给我准备下一个金首饰。就这样，我妈干活更卖力了，只要有人叫她做钟点工她就去，有时候一天下来连一顿饭都吃不上。 可这样下去他们怎么吃得消啊？ 所以啊，最后他们确实吃不消了。 他没事吧？ 是我妈。我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她因为胃溃疡造成大出血住了院，后来又被查出肾病，再也不能干力气活了。 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他们竟然一开始都不告诉我，就怕我因为这事儿难过分心，连我妈动了手术我爸都没告诉我。每次周末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我妈总会咬着牙忙前忙后的给我准备好吃的，然后到了上班点就出门。 出门去哪儿啊？她不是干不了体力活了吗？ 对，所以她只是去家附近的麦当劳，去穿手串，一待就是一天，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他就是不想我发现哪里不对劲儿才这样的。我爸也配合得很好，每个星期给我的生活费一分都没少，之前说好给我买的新衣服也没反悔，一切都像往常一样。 那后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母女连心吧。没过多久，我就觉得我妈脸色越来越差，有时候说话也不对劲儿。我追着问他们家里是不是出事儿了，可每次他们都把话题岔开。直到有一次，我哭着闹了一回，他们才告诉我实情。我妈还拉着我的手，说她自己没用，把我的嫁妆钱都败光了。可是后来，她竟然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个存折给我，跟我说留给我读大学的钱一分都不会动，她要我好好念书。那天晚上我们母女抱在一起哭了很久。那天晚上我就下决心，绝不能再让我爸妈为我的学费操心了，我长大了可以自己赚钱了。 于是你就去做了公仔？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去选择做公仔，我看了好多招聘的信息，只要是能赚钱的活我都会去。我去酒楼帮过忙，去工厂当过工人， 也发过传单，做过促销，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做公仔。毕竟一个没有学历什么都不会的学生，做公仔可能是我最好的选择了。因为公仔们的工资大多数都是日结的，而且时间相对比较灵活，我可以周末去做，大多数地方还管吃管水。虽然如果是在室外活动会把人热疯，但是这行也有个好处，它不像在酒楼里有顾客刁难你，更没有克扣工钱上夜班这种情况，这样我就能有更多的时间来陪我妈了。因为当时我妈的病一直都在恶化，可我们家没钱买更好的药了。我做公仔虽然不能帮家里多大忙，但至少能养活我自己，给我爸少点压力。 这么分析的话，看来做公仔可能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了。 嗯，其实做公仔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大部分招聘做公仔的公司都会跟我签正经的合同，按照约好的时间给我打钱，还有好多热心肠的哥哥姐姐们看我年龄小，会经常给我买奶茶买零食，让我尽可能的多休息一会儿。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能亏到我这个祖国的小花朵。后来这些经常帮助我的哥哥姐姐们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以后，就更关照我了，特意给我安排在凉快的商场里工作，有了钱多的活儿也会第一个通知我，还会像我爸妈一样嘱咐我要好好读书，别被外界影响。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哎，你最后高考怎么样啊？ 哎呀，其实我高考前压力特别大，总想着如果考不上大学，他们的努力就白费了，而且我每天都担心着我妈的病情，再加上兼职确实分散了不少精力，我的成绩就一直在原地踏步，没什么长进。最后我没有考上什么名牌大学，只是考上广州当地的一个普通大学。但即使这样，我爸妈还是觉得很骄傲，他们依然觉得我是最棒的。大学期间我也一直在靠做家教打一些零工赚钱，没有让他们再操心过我的生活费。 那你妈妈的身体现在好些了吗？ 嗯，好多了，不过还是不能累。好在我现在已经在广州找到工作了，可以养他们了，嫁妆也可以自己攒了。 有男朋友了？ 还没有。哎，不过说起来，这次来这边见客户，有个跟我做对接的男孩子好像对我有意思，这两天老给我发微信。 有戏呀？ 哎，没戏没戏，我怎么也得回广州找。我早就决定了，这辈子绝不和我爸妈分开，他们为我付出太多了，我不能再把自己嫁那么远了。 不过还是要找一个两情相悦的人嫁呀。 那是当然，我还想着在婚礼上我和他一定要穿着公仔的衣服上台，好好纪念一下自己的公仔人生。 哎，这个主意听起来还挺浪漫的。说到公仔啊，我突然想到了一杯鸡尾酒，稍等啊。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意大利甜香酒、葡萄柚汁、石榴糖浆和柳橙皮汁调成的，名字叫做人偶。 哈，还有叫这种名字的鸡尾酒啊？它指的就是我做的公仔吗？ 其实这杯酒的原意指的是提线木偶，不过无论是对于提线木偶还是公仔来说，都是被外力所牵，做着那些既定的动作的物品。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呢，自己的命运似乎也是这样，早早的辍学，早早的打工养家，结婚生子，这就是上天注定的安排。可是你的父母却没有让你这么想，他们告诉你，只要努力，就不会做命运的提线木偶，你也不会是公仔，而是操纵公仔的人。虽然操纵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最后的结果一定会像这杯鸡尾酒一样甘甜爽口。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公仔人生》，原作蒋安安，改编赵怡迪，制作陈寒，演播